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同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由崔龙海同志、金秀吉同志、金能武同志、朴泰成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参加，还有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代表团团长金永柱、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代表团团长金英女参加。南尼青年代表大会参加者反映全国青年无限的敬仰和助人之心，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敬献了芬芳的鲜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再次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参加者遵循党的意志，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战区发扬一种令世人惊叹的英雄青年神话的创造者、高尚的社会主义美风先驱的荣誉，贡献于大贤青年强国威仪，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全体大会参加者将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恩主义旗帜，加强和发展青年同盟，使之永远成为两位伟大领袖的青年同盟，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创造万里马速度的斗争中打先锋，圆满完成我们党的后备队、尖兵队和一侧部队的使命和任务。